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瑞士、奥地利、缅甸、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国在9月3号到6号期间分别举行了青冢会、图书图片展和电影欣赏会。会议场里展出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恩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以及三位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和介绍朝鲜军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斗争的图书图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科学技术殿堂》等朝鲜影片。会上发言者指出，由于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阁下卓越而老练的领导，朝鲜得以转变成为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拥有强大威力的自主的强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拥戴敬爱的金正恩阁下为最高首脑，将在争取最后胜利的斗争中一定取得更大的成就。在瑞士和奥地利举行的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贺电。